设定好闹钟，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，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安逃走，加一点幽默。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. 就算是作风，声音与我装疯，吹奏于天空，让雨水变成果酱，纷纷又出来，季节成彩虹。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。 我的绅士作风，味道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综合了一轮风。我们不得不嗨，不得不晒。我的绅士作风，骄傲与众不同，太阳出了彩，我就会绕着它空转，不得不嗨，不得不晒。翻转时间轴，再随意让世界变胖变瘦，你的誓言你的宇宙，导演由你来做。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，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， 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，彩色洒满天空。 Charge me fresh, I'm brighter. Bottoms up, jumping higher.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. Cause you're so vivacious, it's so contagious. Extraordinary, visionary. Left to the right, say, 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综合了英伦风。我们都需要被原谅。

有人微笑着浮 And in your eyes A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长大一点，爱恨在身边，和你的不用

to say. 心碎却如此着迷，就算世界都。

懈变成一种浪费，还有什么能成全？尝过现实面是无声的宣泄，不舍的寂寞又出现，不远处城市纯洁，未完成的偏见该说再见，过去的都该让给时间来张开。 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 琴声刚起就哭了眼

上一个人，怎会爱上？ 怎会爱上？ 若没有深情，也无所谓迷惘。在流浪的途中，爱上你。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，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，重新做。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，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。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，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， 这次再做不好了我 自己 走 人。你没小弟的呢， 一天到晚 的，我 这 也是 你这个位置， 你小 孩 怎么这么不 知足，你可别后悔。 You're always shy。 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

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，经历勇气让